当疫情再次在社区爆发，政府将会别无选择，需要大幅收紧防疫措施。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另一名外籍乐手曾经参与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在文化中心的演出。席上观众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其中林郑月娥已经接受病毒检测。徐英伟就曾经在后台探班，亦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所有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涉及大约100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1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0点，系跌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27美元，卖出1,89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同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啊，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接近清水湾半岛。城门隧道公路嘅支路去大围方向挤塞，龙尾喺美松苑。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啊，近住九龙塘会挤塞，去沙田排到亚街老街，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浸会桥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播道医院挤塞，龙尾就喺太子道东，近住渔港湾。秀茂坪道落翻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耀安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慢车啦，排到大榄上斜。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喺天富海湾。五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喺万公屋。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水渠道通菜街交界咧，由于有维修工程影响到嘅封路，而家重开啦。咁车辆咧就可以由西洋菜南街左转翻入去水渠道噶。咁另外啦，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中线啦，车速限制降到80公里，慢线咧就6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间皮瘤是由胸膜或腹膜的间皮层细胞所生的疾病，潜伏期超过十年，严重的话还会致命的。星期三精灵一点，将会有内科肿瘤科专科医生和患者介绍这一种罕见疾病。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14日，本港增8宗确诊，2宗源头不明，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周。 香港管弦乐团一成员初步确诊，团员需检疫。 林郑月娥表示不是很介意别人指深圳生产总值超越香港。 英国将引入三级疫情警戒系统，约翰逊称不想全国封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十月十四号的千禧年代，星期三的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和大家主持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是收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先。现在外面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7%。本港地区的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是大约28度的。跟大家讲一下疫情的最新情况，见到昨日就新增8宗的确诊个案，当中4宗就是本地个案来的，包括2个个案就是源头不明。大家都特别留意到一个初步确诊的个案，就是一名35岁是香港管弦乐团的低音单簧管的男乐手来的。咁就话佢其实喺上个星期五咧同埋六咧都系有喺一个新乐季嘅开幕嗰度有表演啦。咁地点就喺文化中心啊。而家就话佢咧系一个初步确诊嘅个案。咁睇翻一啲报章嘅资料咧，就话咧当时佢啦同埋其他嘅管乐手啦以及指挥咧都是没有戴口罩的，其他弦乐手就是有戴了。消息就说现在是近100人是需要入住检疫中心的。这个也令大家关注了，会不会引起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在群组里面的爆发呢？管乐团这一类的表演活动等等，那个危险性又会有多高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的早晨。 早晨啊，先生，早晨。 系梁志先，想问翻，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嗰个情况咧，个初步确诊就系一个管弦乐喺香港管弦乐团嘅一名嘅低音单簧管嘅乐手啊。咁佢咧就话佢其实之前都有表演过两场表演啦，每场都成两个钟咁长噶。你自己点睇嗰个传播风险啊？ 因为而家嗰个啲管弦乐团嗰个嘅感染防控措施咧。其实是可能在即是欧洲开始疫情受控那段时间呢，他们是主要看当时觉得那个飞沫传播呢是比较风险会高一点。 嗯、 所以现在那个设计呢就主要能够即是说是减少那个飞沫传播那个风险呢，但是对于那些比较细粒一些的气溶胶呢可以悬浮在空气里面的空气传播风险呢，其实现在的防控措施是没什么用的。咁变咗呢个咁嘅个案入面究竟佢嗰个风险有几大呢？我諗最主要就係话喺佢当时嗰阵时候呢，佢嗰个病毒量究竟有几高，同埋呢即係话佢嗰个排放嗰阵时候呢，就係话佢嗰个嗰啲带病毒嗰啲粒子嘅分布係点样，但呢啲我哋而家冇办法有资料啦。咁但係因为 佢哋管乐手咧，就基本上你就冇可能系即系话完全揾口罩封住晒个口过滤嘅，因为你始终要吹奏。咁吹奏嘅乐器咧，咁就个乐器入边嗰个其实个性质都有少少唔同。不过一般嚟讲咧，就话你吹入去嗰阵时候咧，那个出口系细啲啦，而佢啲气排放就出口大啲。所以嗰啲嘅本身嗰个产生嘅气流嘅速度其实就通常都唔会特别高。 嗯。 但係呢就话你嗰个飞沫就係未必真係话会係会喷到太远。但由于嗰啲嘅气溶胶係已经悬浮咗喺空气入面呢，基本上入面呢佢可以随住嗰个室内个空气循环呢其实带到一啲好远嘅地方呢。咁但係由於佢係表演成兩個鐘頭咁耐啦，係嗰個傳播源係持續喺度呢排放緊嗰陣時候呢，咁自然喺佢近距離嘅啲嘅一啲嘅表演者呢，嗰個風險會比較特別大啲，因為呢嗰、那個空氣嗰個稀釋呢係冇咁快嘅，佢始終係近佢嗰譬如話嗰譬如幾行嘅嗰、那個表演者方面咧，暴露喺嗰個可能嘅帶病毒嘅一啲嘅空氣入面咧，會比較高啲啦。咁但係其他嘅聽眾咧，其實都可能係經過嗰個室內嗰個空氣嘅循環咧，其實都可能會暴露喺嗰、那個即係話病毒之中啦。咁但係相對嘅風險當然係會比較會低少少，但由於有大量人咧。是暴露在那入面呢，我整体那个传播风险其实都不容忽视。 嗯，头先讲到呢，即是观众可能那个风险是低一点啦，是不是说可能即是如果前排那些就可能会高，即是个风险会高一点呢？咁另外就是现在涉及一个室内的场馆啦，虽然个场都有返即是咁上下大，但是始终人咁多呢，其实要几多的通风的即是换气的速度呢才可以即是保障到冇咁大危机呢？ 通常呢啲表演嘅地方呢，佢嗰个空气个流速呢通常都唔会特别高嘅，因为太大嘅空气流速引致产生个噪音问题啦。咁、而且大部分呢啲室内环境呢，佢冇光嘅，譬如冇呢个紫外线啦，亦都冇一啲嘅譬如话你呢啲咁嘅室内环境呢，佢嗰、那个换气嗰个安排呢其实未必真係会系做到太高嘅，即系新鲜风送入，同埋佢一定系可能咧系会因为能量效益问题咧，会将室内个空气咧会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都系循环嘅。咁变咗咧，其实入边嗰个对嗰个空气传播嗰、那个风险咧，其实系好依赖咧，究竟入边有冇传染源，同埋个传染源咧系有冇戴口罩。佢哋根本上喺嗰度停留嘅時間有幾長，咁變咗今次我諗就話即係佢嘅表演時間比較長咧，呢、這個可能係會增加個風險因素。但最主要都係話咧，如果嗰、那個表演者佢當時入面咧，其實如果佢未有病徵咧，或者佢當時入面咧仲未係過個潛伏期，而事實上入面嗰個病毒量少嗰陣時候咧，咁可能嗰個風險係會相對係會低啲嘅。咁但係就唔知啦。但係如果佢哋呢啲表演者有病徵嗰陣時候咧，係應該避免係表演嘅，因為如果有病徵就係佢哋更加需要篩檢啦。因為如果你係喺咁嘅情形之下入面帶病徵表演咧，嗰、那個問題係會係即係嗰個相對嗰個受感染啊，或者係即係個排放病毒嘅風險係相對高。 見到一啲即係相片睇到啦，佢當時表演嗰陣咧都有一啲膠板隔住即係唔同嘅管樂手嘅。呢、這、一個對於嗰個風險嘅幫到幾多咧？因為頭先講到話唔係淨係講緊即係飛沫啦，可能有一個氣溶膠嘅作用啦。呢啲如果講到氣溶膠嘅話， 主要係飛沫嘅啫，氣溶膠度冇乜幫助，因為你個空氣你前面阻住佢，始終會繞過嗰度走嘅。冇用嘅，其實根本上就係、那個空氣傳播，其實係而家控制個空氣傳播嗰個主要嘅，即係比較有效率嘅，都係源頭控制。其他嗰啲嘅環境啊，或者係個人保護咧，其實嗰個效用係有限啦。譬如我哋而家戴緊外科口罩咧， 基本上嚟講，我哋係因為係吸氣嗰陣時候咧，其實喺側邊嗰個空氣嗰個滲入去咧漏氣嗰個情況咧，係相當嚴重下嘅。咁變咗你就算睇入邊話可以隔離幾細嘅粒子咧，其實嗰啲數字就係不可信嘅，因為實際上操作嚟講咧，對嗰個空氣傳播風險咧，佢嗰個減低咧可能係少過一半嘅。所以變咗就唔能夠淨係依賴嗰、那個譬如話係個聽眾啊。是会戴咗口罩就以为嗰样嘢可以完全保护啦。咁呢样嘢就係始终係个源头控制，同埋啲嘅有病征嘅一啲表演者应该係避免演出同埋尽早做检测啦。 咁、但係作为一个观众啦，我入咗场又坐得比较前一排啲啦。咁我哋有啲冇啲乜嘢特别嘢可以做，即係 前一排呢要睇你嗰个同个表演台有几远啦。如果嗰个距离比较远嘅呢，如果个室内嗰个空气循环系统已經將嗰啲空氣係帶走，唔係吹向你嘅。咁基本上嗰個風險，我諗同後排唔會相差太遠。但當然呢，如果嗰個距離係比較台前近，而你嗰個空氣嗰個循環系統係將嘅氣流係直接係帶過，譬如話你係嗰個前排咧，咁當然嗰個風險可能會高啲。但係呢個睇係個別入邊佢嗰個空氣循環系統點設計，同埋嗰個台表演台同埋嗰個聽眾嗰度究竟有幾遠咧？ 即係有冇特別嘢可以做噶？作為觀眾嚟講， 作為觀眾嚟講，我諗都係話。在個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呢，譬如一些的管樂的表演呢，其實我自己建議都是說希望在一些譬如疫情比較反彈嚴重的時候，最好都是暫停少少個管樂各方面的表演。因為這方面呢，其實在那個就是說個科學上呢，我們怎能夠控制這些這樣的傳染源的排放呢，那些方面其實還有個缺口在這裡呢，其實不是完全掌握的。咁喺咁嘅情形呢，就話如果嗰個疫情係比較嚴峻嘅情況呢，即係話一部分嘅管樂表演，尤其呢啲比較係好多人聚集嘅情況呢，可能應該都係盡量避免呢。而嗰啲嘅檢測呢，當然啦，你今次嗰啲嘅團嗰啲係要檢疫啦，咁其他啲觀眾可能係要檢測。大家要知道呢，由於佢暴露時間係講緊係只係幾日前啦，咁就算你呢一兩日做個檢測呢，可能你都未過嗰個潛伏期嘅中位數，可能都係譬如五日以內呢，咁其實可能入面呢你都仲有一半機會呢，或者以上呢仲係一個潛伏期，所以就算檢測真係陰性呢，其實都要觀察呢，係你最後暴露超過14日，即係自己自我醫學監，即係監察咧，有病徵要早啲去再做檢測啦。咁同埋都睇呢段時間避免啲高危活動啦。 但長遠嚟講咧，呢一類即係管弦樂團嘅練習又好啦，表演又好啦，係咪應該在疫情之下進行，或者即係佢哋呢一類譬如吹奏樂器嘅話，佢哋一定即係比較難啦，戴口罩噶嘛。咁係咪都應該要停曬或者要重複檢測咧？啲樂手嚟講， 我諗咁啦，就係最主要就係個本地疫情嗰度嘅控制，同埋第二樣嘢呢，就係話係本身如果係有病徵或者有接觸史嘅樂手呢，其實應該第一時間做檢測啦，然後先表演啦，即係先至譬如陰性嗰陣時候你記得冇嘢嗰陣時候你先可以表演。咁究竟你個定時檢測係咪真係有特別嘅作用呢？咁其實就睇你做得幾密啦。如果你日日做嘅，可能嗰、那個就嗰、那個情況就會好啲啦。咁但係一般嘅同核酸測試成本啊，同埋嗰個本身嘅回轉時間，其實你未必咁做到。咁但係第日會唔會有啲比較快速啲嘅工具又可以喺呢度用咧？咁呢個唔排除。咁但係始終都係咧，就話係控制到本地個傳播，令到即係話好啲啲咁嘅社交活動咧，先至比較可以安全咁樣，譬如話進行啦。如果係個傳播控制得唔好嗰陣時候咧，有一部分嘅呢啲咁嘅表演咧，可能係需要暫停咧， okay. 可能會比較理想啲嘅。 好啊，多谢梁子超，同阿梁子超倾到呢一度先啦。咁梁子超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我哋疫情嘅即系消息啦，或者疫情嘅讨论咧，就暂时倾到呢度先。我哋咧就转一转倾另一个话题嘅，就系嗱而家咧法定假期啦，同埋即系劳工假啦，就系讲紧每年咧系规定十二日嘅，而俗称银行假嘅公众假期咧就系每年17日。咁啊，记得今年年初咧，政府咧就话咧系会邀请劳雇会咧系商讨逐步去提高呢个嘅法定假期日数，咁令到佢同公众假期嘅日数系睇齐嘅。咁啊，特首喺宣布咧，然后施政报告宣读嘅同一日咧，就见到佢讲啦，就话而家咧劳雇会就已经倾紧呢样嘢啦。劳福局咧喺未来一两个星期咧就会系启动有关嘅工作，咁啊唔需要等到施政报告去公布嘅。咁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一讲你哋嘅睇法噶。会唔会系即系觉得睇齐都好啲啊？定系从一个即系老板嘅角度都会觉得可能会负担大咗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先。有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郭振华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郭振华。点睇啊？如果话真系即系而家有啲消息咧，就话分十年去将即系劳工假由12日去到17日逐步去提高嘅，点睇呢个讲法？ 以往咧，我哋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系存在好多啲忧虑嘅。 嗯， 咁系忧虑嘅市场咧，系有好多需求。 嗯， 但系咧，就劳动市场嘅供应系唔够。 嗯， 咁变咗喺个即系消费需求嘅喺度嘅时候，而有供应唔够咧，系担心咧系影响到佢哋嘅经营。 嗯， 但系今日咧就大家明白，疫情期里边都好长时间咧系冇公开嘅。 嗯， 咁所以。就算有保就業計劃喺度都好啦，即係翻工嘅都睇得到，即係嗰個營業情況同以前都係斷斷絕絕，唔係一個好似正常嘅運作。 嗯， 咁但係擔心嘅仍然存在擔心，即係當好翻嘅時候都係擔心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每一年即係都要傾呢一樣嘢咧，咁即係以往都講過，就係如果能夠係喺個市場運作上邊咧，係能夠有一個較長嘅適應期咧，係容易咧係俾市場。 嗯， 即系市场系包括雇主啦、雇员啦，同埋我哋个社会嘅持份者，即系话嗰啲消费啊，同埋喺度即系生活嘅人，佢哋嘅适应到，即系如果呢啲嘅转变咧，对佢哋嘅影响系减到。即係最低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想法嘅、 嗯，因為而家講咧，即係消息就講咧話係用十年去逐步增加嘛，即係講緊可能每兩年先至增加一日啫喎。對於僱主嚟講，係咪真係嗰個人手負擔係大到咁咧？或者疫情嚟講，去到咁長時間，可能成個社會個變化都唔同咗，係咪要咁快覺得即係個負擔咁大咧？又 其實個負擔唔係錢啊，即係好單，即係唔係淨係即係話你俾加多啲即係五日嘅假期嘅錢咧。其實唔係呢個問題，因為實際上而家喺成個嗰、那個勞動市場嚟講咧，真係攞緊勞動假期嘅人唔多嘅，係唔多嘅，因為你睇到喺已經你話冇放公眾假期，你想去請人。咁年青人咧，即係呢啲佢一定都唔會即係踴躍去參加，即係冇工作，即係要喺翻呢個勞動假期嘅一啲工作嘅。咁所以比較難請，實際上已經係慢慢轉變。咁而家喺咩情況下咧？唔係錢嘅問題，係有冇即係以前所擔心嘅情況，好似。一啲特別嘅廚師啊，或者係嗰啲小經營嘅地方裏面所擔心嘅，能夠係知道係點樣慢慢解決，或者你時間長嘅時候，佢喺市場裏面揾到一啲替工咧，咁要有呢啲咁嘅安排或者討論咧，係可以釋除佢哋嗰啲疑慮嘅。 嗯，但呢個係長年嘅問題嚟噶嘛，即係譬如你講緊某一啲工種，好似廚師咁樣，唔係話可以其他人即刻可以代替到喎，揾到替工喎。呢一個同你十年用十年去適應，同而家去處理，其實一樣面對呢個問題㗎，係嘛？ 其實十年咧就當然咧，如果你完全靠市場咧，市場如果係得咁多人，年紀又大又老化，你睇到係越嚟越少人㗎嘛。 嗯。 咁市場點樣可以喺一啲適應上邊咧，係能夠揾到一啲？講緊嘅好似我哋而家已經有嘅，係補充一啲市場嘅勞動力嘅一啲資源上面嘅政策係有嘅，但係點樣可以更加完善，係能夠令到成個即係嗰個社會咧，係能夠知道嗱，我哋即係繼續喺經濟發展之餘咧，如果有呢啲不足嘅時候，我哋有啲乜嘢可以途徑 去揾到呢啲翻嚟，又唔影響到我哋喺本港嘅勞動市場嘅即係應有嘅福利同埋權益咧，咁樣咁呢個係需要真係討論嘅。 所以我就話關鍵係咪要用到10年先至加五日假咯？ 咁啊，我諗睇翻以往即係咁多年咧，我哋睇緊喺勞動市場，我記得就係法國佢哋每逢八月到咧就喺廿幾生日前就成個月咧都休息嘅，即係你想訂單嘅，你千祈唔好喺嗰度落單，冇供貨都冇嘅。咁慢慢佢哋都即係都開始要適應翻，就係喺市場對佢適應啦。你如果幫法國買嘢，你就唔好喺嗰段時間落單啦咁。咁呢啲就係個即係市場適應。咁你唔能夠好短嘅時間話，你話我係咪十年咧咁啊？其實我可能講就係呢個適應期，如果越長係越好嘅，但係唔一定。即係話我真係要需要十年嘅適應期。而家如果你話要開始嘅話，咁當然如果係越長嘅適應期咧，係俾個社會慢慢去調節。調節係包括幾樣嘢嘅，因為你可能有部分嘅可能市場嘅一啲消費供應嘅地方係冇咗嘅，因為突然間你冇咗呢一日，佢可能請唔到人，咁咪就刪咗佢咯。咁呢啲嘅改變咧，都係要慢慢令到香港嘅改變係會細嘅時候咧，係會適應係容易好多嘅。 好啊，唔該曬郭振華，我哋如果轉頭咧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好唔好啊？ 好，冇問題。 轉頭一齊再傾啦。郭振華咧就係勞工顧問委員會僱主代表嚟嘅。啱啱咧就講到咧有啲消息就話咧，即係雖然施政報告係押後咗啦，但係咧有一啲關於民生嘅措施，好似講緊勞工假同埋公眾假咧睇齊呢一個嘅措施咧，可能嚟緊咧都會有一啲新嘅公布喎，啲新嘅出台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呢名外籍乐手曾经参与上个星期五同星期六在文化中心的演出。席上觀眾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其中林鄭月娥已經接受病毒檢測，徐英偉就曾經在後台探班，亦都將會參與病毒檢測。所有樂團成員和工作人員要接受強制檢疫14日，據了解涉及大約100人。正在廣東考察的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今日稍後將會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且發表重要講話。央視報導，習近平昨日視察海軍陸戰隊，接見領導幹部。他強調海軍陸戰隊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國家海洋權益和國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負重要職責。另外有微博片段顯示習近平曾經到汕頭視察，期間到訪汕頭小公園，民眾在街道兩旁夾道歡迎，高呼主席好。習近平向他們揮手並且發表講話，表示會到深圳進一步宣示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道路。內地人民日報就深圳黨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發表社論，指出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於興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完全正確。經濟特區不單止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社論話40年來，深圳等經濟特區在體制改革之中發揮試驗田作用，在對外開放之中發揮重要窗口作用，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社論又話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賦予經濟特區新的歷史使命， 深圳等经济特区要继续成为改革开放重要窗口，为全国各地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英国国会下议院认同政府针对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提出的新警示系统。新系统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中、高和非常高，适用于英格兰地区，当地星期三生效，政府形容是平衡的系统。英国单日再多超过140人死于新型肺炎，宗数是之前一日的超过一倍。卫生官员说，长者确诊个案增加，情况令人极度关注。工党党魁司纪贤建议采取俗称切断电路的措施，遏止病毒传播，即是将抗疫限制措施收紧两至三个星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6点，跌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09美元，卖出1,892.9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咁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喺两分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裕民坊。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裕民坊。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去到清水湾半岛，就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和南丰道和深水湾道的交界位的。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对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非常多车，一路慢车就去到思瑞口，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这一段还是车多，排到去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 窝打路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龙尾咧都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朗日峰。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仪龙别墅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排到去恒安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历沉淀，每本书都系一个独特宇宙。好书，作家，声音，文字。同我哋游走喺虚实之间，悲喜之中，看书、看人、看世界。 电视节目《香港书奖》一连四集，分享过去一年九本得奖书目。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2020年10月14日，本港增8宗确诊，2宗源头不明，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周。 香港管弦乐团一成员初步确诊，团员需检疫。 林郑月娥表示，不是很介意别人指深圳生产总值超越香港。 英国将引入三级疫情警戒系统，约翰逊称不想全国封城。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40啦，继续翻翻嚟天禧年代。咁头先咧就讲紧有啲消息就话，会唔会喺呢个劳工假同埋公众假咧，由12日咧系去到17咧，一样系睇齐翻咧，即系劳工假加到17日。咁有啲讲法就话咧，会唔会系分10年，每2年加1日咁嘅做法咧？呢啲系消息嚟嘅啫。咁啊，见到咧，特首林郑月娥之前就话咧，就住呢个议题咧，劳顾会已经倾紧啦，劳福局未来1-2星期咧都会启动有关嘅工作噶。先就同緊呢位嘉賓一齊傾，我有勞工顧問委員會僱主代表郭振華嘅，繼續同你傾一傾先。郭振華， 係啊，樂文， 係咁啊，想問翻啦，頭先就講到一啲你嘅睇法啦，咁啊見到咧，其實勞方嗰邊有啲代表咧都講啊，係咪可以其實即係唔使分咁耐咧？譬如3年加5日，即係分階段去處理咗，譬如講咗復活節嗰3日啦，跟住另外再處理佛誕啊、聖誕節啊嗰啲咁，將嗰個年期縮短啲去處理啲假期嘅增幅咁得唔得咧？ 其實頭先我都有講到嗰個適應性咧，就係是要俾個市場喺勞動市場嘅供應咧，呢第一樣。第二咧都要睇即係始終咧，好坦白講，就做生意咧，你所增加咗嘅一啲成本，你可能要請臨時工啊，你會貴咗，你都會轉嫁翻喺佢嘅產品或者佢啲服務嘅一啲價格上面嘅。 即可能會加價，如果 所以你長啲時間，你就俾個市場裏面唔好突然間個菠蘿包賣緊係2.5一個，你突然間變咗佢加多變成3.5咁樣，可能呢、這個就對個市場嘅影響就會大啦，咁即係慢啲嘅影響咧，就可能會比較對個市場就會細好多。 所以3年加5日係咪即係不能接受嘅一個程度？ 唔係，我唔敢咁樣講，係其實最重要都唔係錢嘅問題，係嗰、那個市場究竟有冇呢個嘅供應？這個、呢個一路落嚟都係嗰啲擔心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消除啲擔心，就係、是、真係要傾嘅時候喺咩嘢？情況下，我哋睇到就係啲唔需要擔心喎，咁樣。咁長啲嘅時間係容易俾一啲即係僱主咧去諗嘅。咁變咗你如果你話咪3年或者5年係 內已經處理曬佢咧，咁呢度我相信以往就大家都係有啲擔心，要消除啲擔心咧，都係要俾一啲即係有冇傾咗啲政策或者大家有啲共識嚇咩路行嘅時候咧，係要消除呢啲擔心咧。咁我相信呢個先至係一個討論重點。 頭先咧就講到譬如廚師啊、飲食業嗰啲啦，其實係咪大部分其他行業咧都係即係接受到一個即係人手嘅安排，即係就算有個人放假都可以揾到替工咧？因為講緊喺疫情之下，其實可能好多人都要放冇薪假嘅。這個人手安排其實咪已經即係大家喺呢段時間都習慣咗啊，易啲處理到咧又？ 當然，如果你話喺而家實行肯定唔係請唔到人嘅問題啦。咁即係你呢個比較容易請人。咁但係我哋講緊嘅就係一個經濟活動係正常嘅時候係點樣咧？咁我哋唔能夠淨係永遠都係喺疫情下邊做生意噶嘛。咁大家都唔希望係咁嘅。咁所以我哋要考慮就係正常運作嘅時候會係點樣？咁所以既然間要去傾嘅話咧，要諗就唔係緊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絕對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你而家想同僱主講話，我要放幾耐假，你出聲安排到嘅，絕對係可以放假嘅。就算你好短期嘅通知，佢都容易喺人手上面作出一啲調配，這個事實嘅。 咁我同阿郭振华倾到呢度啊。郭振华咧就系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嚟嘅，讲到一啲即系资方点睇，如果劳工假同法定假劳工假同埋公众假咧系睇齐嗰个情况，佢哋有啲咩忧虑咧？再请多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周小松嘅，早晨。 早晨， 周小松。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如果真系呢个劳工假由12日去到17日，系逐步加分10年嘅，有啲消息咁讲啦，你自己点睇啊？ 勞工假去到同公眾假睇齊咧，這個係勞工界一路十幾廿年起碼都嘅要求。咁我哋睇翻行政長官咧，其實喺今年一月份嘅時候，作為一個改善民生嘅政策咁去提出嚟嘅。咁其實係大家都可以見到呢個社會係存在兩種假期咧，其實是一種唔健康亦都係唔公平嘅一個現象。咁樣長期存在係唔可以嘅。咁行政長官喺呢個時候提出嚟，其實都可以見到佢嗰個迫切性。咁至於話分10年有個咁嘅建議咧，我係覺得太過離譜得滯啦。因為你一個咁輕微嘅一個僱員權益嘅一個調動，即、就、係、是、一個調升咧，你要去分10年嚟完成咧，這個實在係不可理解。 你哋係諗住分幾多先至最理想？ 我哋咧，其實就即係都理解到個社會，如果能夠即係影響去到降低啲個負面影響咧，我哋都願意去接納一種循序漸進嘅一個做法嘅。其實我哋都覺得可以分3年啦、啊、因為我自己睇咧，就佢涉及3個節日，可以每年加1個節日，咁、分3年去 3年，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理性的一个做法的了，已经是。 3年加几日了，你意思是？ 3年加5日咯。因为它这5日呢，其实就是涉及3个节日，一个复活节、一个圣诞节，一个是发诞节。咁这3个呢，就复活节是3日的嘛，其他那2个是各1日。咁你可以分3次加，每次加1个节日。每次就1年。 剛才同阿郭振华倾咧，佢就比较提出一个重点啲嘅，就系讲嘅人手嘅安排问题，即系咪咁容易喺市场揾到啲人去做替工咧？咁譬如佢讲到一啲飲食业厨师嗰啲，系咪真系咁容易揾到人哋去替工咧？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揾多咗人，请多咗额外嘅人手嘅话，亦都涉及个成本，咁可能就转嫁俾消费者，甚至会唔会落到去员工可能要即系整体人工要减咧？咁你点睇呢啲忧虑咧？又？ 我睇咧，第一个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咁样去放多一日假嘅时候，对雇主嗰个成本嘅影响到底有几大咧？就我哋可以睇睇政府咧，佢曾经做过一个评估嘅。咁佢假设咧，就全香港每一个人放多一日假嘅时候咧，都要请一个全职嘅替工。其实呢一个假设咧，已经非常之离地啦。即係你諗下，你放假有冇人有冇公司有冇請個替工去替你工作啊？係冇噶嘛，所以佢係就算哪怕係用呢一個咁嘅假設去即係評估嗰、那個對僱主嗰個經濟影響，佢最後出嚟嘅結果咧，佢都係如果係增加一日假期嘅。 對個僱主的薪金成本的影響是多少呢？如果增加一日假期，對於一些低薪行業來說，可能他負擔會重一點，因為他本身低薪和個涉及的人數多一點，他是佔薪酬總成本的 0.12%， 會增加一日。如果增加五日呢，就 0.77%、0.77% 這個已經是高的了，按照政府的那種假設模型，所有人放假都是要請替工，最高的估計呢，他都是每年增加他的工資成本是 0.77%， 1% 都不夠。這樣你想想其實是什麼概念呢？對於個僱主來說，一般情況下我們僱主每年要加人工，一般來說加多少呢？近這幾年 3% 至 5%， 3% 至 5% 是一個僱主過去那麼多年普遍可以承擔的每年的薪酬調整的幅度。 剛才郭振華呢，除了說成 本，就算你加五日假，你都是增加勞工成本都是 0.0%， 0.幾%，1% 都不夠，所以其實他那個對經濟的影響是非常之非常之輕微的。 明白。他剛才說除了成本之外，其實就擔心個人手，譬如有些工種譬如廚師未必真的那麼容易找到一個對的人，有些適應期，是不是都是一個合理的說法呢？就是要找人 去代替他原本放假的人都不是那麼容易。 是這個，在某一些工種來說呢，可能存在這些困難，我們都理解的，所以我們都願意 接受一個叫做循序漸進的一個安排，其實就他本身他都有十幾假放的，按照現行的法例，其實他所增加的假期在 他應該放的原本應該放的假期之中佔的比例都相當之低的，他本身要放你起碼有七日年假啦，有12日 的勞工假啦，這個也20日，在這個基礎上再增加一日是有多少少困難，但是呢在整體來說呢是應該是可以消化到的。 最後想問一問周小松，因為其實上次勞顧會應該在2019年尾都談過有關這個法定假和公眾假的個調查那裡，最終就未有共識的，我知道今天應該是有開勞顧會的，你自己怎麼看個結果談出來？ 我們希望其實政府呢，即是既然政府主動提出來這一樣東西去檢討呢，其實政府是應該正面一點去做多些事啦，即是譬如說你要在那個增加假期那個影響評估那裡呢做個更加全面一點，更加貼地準確一點啦。咁你譬如說你不要說隨便這樣假設每一個人都要請替工，你其實可以分一分那些行業，分一分一些公司工種的規模，咁有幾多究竟需要請替工嘅？我認為咧就啱嘅，有啲廚師啊，有啲一人公司啊嗰啲咧，可能需要即時請個替工去補佢位，呢啲就直接涉及到成本。有一啲咧，根本十人以上嘅公司要根本自己消化到，其實咧可以計一個更加貼地啲準確嘅數字俾公眾。俾雇主去參考，你唔好一味咧就攞一啲大嘅數字去嚇啲雇主。其實就呢一方面，希望政府做得好少少啦，有心去推動的話。咁另外雇主方面咧，都希望能夠體諒勞工嘅難處啦，將呢樣嘢後能夠盡快達成共識啦。 好，唔該曬周小松啊，周小松咧就係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嚟嘅。咁啊，頭先就講到咧呢個即係公眾假咧同埋勞工假咧，係咪有消息咁講咧會分十年去加翻呢五日去睇？另外剛才在較早之前都講到有關疫情的情況，請一位嘉賓繼續跟我們一起談，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晨。 早晨。 早晨許樹昌教授，亦都講到有一個初步確診的個案，就是涉及一個香港管弦樂團的低音單簧管男樂手，大家都擔心在樂團裡面要吹一個管弦樂，那個風險你自己怎樣評估呢？ 吹樂器嗰啲樂手佢唔會戴口罩，所以都如果佢真係帶病毒嘅話咧，咁對佢其他嗰啲樂手咧都有一個風險。雖然我哋鏡頭望到佢哋樂手同樂手之間咧係有膠板隔咗，但係佢始終向前吹嘛。咁雖然嗰個樂器本身咧都有一定阻力啦，就唔會話俾佢噴到好大量嘅飛沫出嚟嘅，應該。咁但系始终都会有少少会喷到出嚟。 即系你自己就担心嗰个飞沫就唔系话即系有啲讲话气溶胶啊嗰个情况系嘛？ 呢啲系啲实验室嘅情况之下就可以比较 管得远啲啦。咁但系而家你讲紧系一个空气流通嘅表演厅咧，应该嗰个机会好微嘅。 嗯，因为咧，譬如一般我见譬如单簧管咁样啦，咁佢个管系向下咁样噶嘛，咁啊隔篱有一啲胶板系隔住啦。呢、這个系咪都可以令到飞沫可以挡到冇咁高危咧？ 系有啲阻隔嘅，咁但系始终如果佢带病毒，佢又冇戴口罩，唔多唔少都会有啲飞沫出到嚟。咁所以佢周边嗰啲乐手咧，都系有个高风险。 嗯，个范围你估去到几大？如果真系有啲危险嘅乐手喺附近嘅话，嗰、那个会唔会系前后几行定系点样咧？ 主要向前嗰批咧，我相信系吓。咁、 嗯、 就当然啦，佢如果比起系唱歌咧，冇、那个风险就冇咁高嘅。唱歌你如果大声唱咧，你一定出好多飞沫。 嗯， 咁但系佢始终个乐器本身有一定嘅阻力，咁啊应该就唔会话好大量嘅飞沫出到嚟。 嗯，对观众嚟讲咧，会唔会话即系坐头几排嗰啲都仍然系有危险，定系其实同个台有啲距离就冇问题，定点咧？ 应该个风险就冇乜，因为嗰个表演台同嗰个观众直个距离都几远下嘅。 嗯， 应该影响到观众机会就真系好微噶啦。 嗯嗯，你点睇呢一类型嘅活动啊？即系讲紧管弦乐团呢一类，即系如果要吹奏乐器嘅话，佢哋就好难戴口罩噶啦。应唔应该系继续进行咧？其实 嗱，而家始终我哋社区都有啲隐形传播链啦。咁啊，如果呢一类嘅乐手佢又唔可以戴口罩去表演咧，咁可能呢类嘅乐手可能要做一个测试。睇清楚自己有冇带病毒先至进行表演，咁就会稳阵啲。 嗯，做测试嘅意思系佢哋每次表演之前，定系即系保持住，即系重复去做，定点？ 可能一个循环做啦，视乎佢系做表演几多场啦。啊，譬如而家你嗰啲安老院舍嗰啲工作人员，你最密咪可以每个礼拜做一次啦。 嗯， 咁但系即系好视乎佢表演几多场，咁最好就系即系起码做咗一次先。咁、呢个有效期，你当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又好，睇下到时个疫情又点样。 嗯，以你所知，外国系点样嘅？呢一类表演系咪仍然系继续，定系有其他措施会做嘅？ 外国有部分地方就系停咗啲表演嘅，咁亦都好视乎当地嗰个疫情系咪受控噶嘛。受控嗰啲地方，佢系停咗呢类表演。 嗯，如果佢哋继续做呢啲表演咧，有冇啲咩特别嘢去做嘅？ 冇乜特别嘅指引嘅喎呢方面。咁但係始終因為你係唔戴口罩去表演咧，咁我相信就而家香港嚟講，因為我哋本身事實上係有啲源頭不明個案啊嘛。咁呢類個案，我相信佢反而係做咗個測試穩陣啲啦。 嗯，室內會唔會即係都係算係高危？有咁多人，又有有人喺度吹奏，即係亦都冇辦法戴口罩啦。佢哋咁而嗰個通風係咪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呢個？ 哦，當然啦。如果你室內你個表演廳，但如果佢個樓底咁高，佢又有風速又夠咧，咁、那個風險就唔高嘅。 嗯， 即係例如我哋之前政府用嗰個亞博嗰度，都係因為個樓底夠高又夠通風啊嘛。 嗯， 咁、所以如果佢個表演廳裏邊個樓底已經咁高，而佢有翻通風嘅話咧，咁、對個觀眾個影響就唔大。 我見有啲係咪話即係呢類活動都建議係室外做會啱數啲？你自己點睇呢個？ 呢啲表演室外可能个效果又冇咁好，因为你啲演奏有啲回声噶嘛，你喺个演奏厅会有呢个效果嘛，室外又唔同噶。 即系所以就即系都唔冇话应该因为个风险而改个地点啊，室内室外呢啲就唔需要特别去关注系嘛。 我谂当你本身地方有呢个源头不明个案咧、而呢类乐手又表演嘅时候又唔会戴口罩咧，佢哋都反而系即系。check 清楚好啲咯，即起碼對佢周邊嗰啲樂手，都會知道佢係咪有帶病毒啦。如果有帶病毒，就唔應該表演添啦。 嗱，尋日咧，另外就見到有一宗嘅源頭不明個案，咁啊話佢咧係兩次去過私家醫生嗰度求診，又係包括咧係上個禮拜一啦，咁亦都係上個禮拜四啦，咁都未發現到有呢個確診個案，直至佢自己咧就再去將軍澳醫院急症室嗰度求醫，先至係確診嘅。咁有啲説法就話啊，係咪應該就算有病徵喺診所，無論佢係輕微病徵又好定係點咧，都係應該做一個嘅強制嘅檢測咧？呢個教授點睇呢個？ 部分私家醫生可能就個警覺性冇咁高啦，因為之前係譬如試過瀝源村都試過有一家三口都係睇咗醫生都冇做測試，後屘都係入咗醫院先做嚇，咁變咗私家醫生本身嗰個警覺性要提高先。如果你肯幫佢留嗰個樣本，咁就可以早啲可以診斷到咯。強制嗰方面睇下你點樣進行，因為最緊要係嗰啲病人肯出嚟求醫啊嘛。 如果佢係肯去睇醫生嘅話，即係佢可以去呢個醫管局旗下嗰啲門診可以留心後退，最緊要佢哋肯出嚟先。 嗯。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要即係個把關，好似去到私家醫生見到佢哋有輕微病徵都一定要佢哋去驗㗎啦，唔俾佢哋唔驗啦。如果唔驗就可能即係舉報俾一啲執法人士等等或者衛生署等等，你點睇呢啲建議呢？ 如果佢已經出咗嚟睇明顯有症狀而佢唔肯驗呢，咁呢個可能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咁可能就真係配合一啲罰則嘅話要佢驗，咁就好啲啦。咁但係另外都要小心，就係如果社區有啲人好輕微症狀，佢最緊要佢哋鼓勵佢哋出嚟就用呢啲設施啦。即係而家你醫管局有46間門診係可以唔使睇醫生都可以留呢個樣本㗎嘛。亦都係免費㗎嘛。咁所以咪盡量叫佢哋利用呢啲設施啦。 会唔会个责任都好大咧？对于私家医生嚟讲，有时会唔会都比较难判断系咪鼻敏感啊，定系普通伤风感冒啊，定系真系有呢、這个即系病毒啊？纯粹系轻微病征就叫人哋去验，会唔会都好即系好难去处理啊？呢、這个 哦，会有呢个问题。我亦都有啲朋友系私家嘅，佢话佢哋问过啲病人，叫佢哋去做测试，但系唔系个个都肯嘅。 嗯， 即系有啲就系觉得好轻微啫，冇嘢。有啲又话惊，如果有乜事，屋企人就要俾人做检疫啊咁样。即係佢好多理由唔做啊咁樣，所以如果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已經有病徵出咗去睇醫生，如果唔做嘅話，就可能真係有個罰則會好啲。 嗯，怕唔怕調轉有反效果咧？因為如果我去睇醫生又俾人見到我有病徵嘅話，就可能即係捉咗去強制檢測噶咯。咁呢個會唔會令到啲人反而係唔去醫啊？仲危險咗多啲隱形傳播咁？ 部分嘅市民可能會有呢個感覺，即係你越嚴佢就越出嚟，就係所以都係有個隱憂嘅。所以冇任何措施都有佢嘅好處，有佢嘅弊處。 嗯， 但係最緊要佢哋肯出嚟嚴。 嗯，最後好快想問一問啦，即係近排都有啲酒店傳播個案啦。你對於酒店嗰啲派對嘅情況咧，你點睇呢個？ 呢個咧一定要限制人數噶啦，即係譬如你而家一家兩口至四口，你出去酒店過夜冇問題啦，可以救市。但係一定要限咗人數。咁另外就係，如果有啲訪客要入去嘅話，一定要登記。如果萬一有爆發咧，可以追蹤到，亦都係要有一個人數上限咯。譬如你去到4-5個，唔、 okay. 可以多嘅呢個數。 OK， 咁唔該曬許處長教授啊，轉頭翻嚟繼續話千禧年代嘅。 91.31美元，賣出1892.2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同時同熱帶風暴浪卡相關的雨帶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在早上8點，浪卡集結在河內之東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北部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湧浪。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雨。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0%，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一名35岁香港管弦乐团的男成员昨日初步确诊，这一名怀疑染疫的乐手曾经参与上星期五和星期六香港文化中心的贝多芬音乐节揭幕演出，演出的时候没有戴口罩，同场过百名乐手需要检疫。特首办证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五亦都曾经观赏乐团表演，佢全程戴住口罩，并冇接触乐团成员，唔属于密切接触者，并且已经不止一次接受病毒测试。而同场观赏演出嘅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今日就会做病毒测试。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嘅报道就提到，康文署表演场地喺今个月1日恢复接待现场观众嘅演出，相隔超过2个星期，有管乐手寻日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指，吹奏乐器会喷飞沫，周边2米内嘅乐手最高危。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认为，唔能够排除观众经空气传播感染嘅风险。明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持續為特定群組進行病毒檢測，截至到去上個月17號已經涉及69個群組檢測近50萬個樣本，耗費公帑近1億8500萬，但是一直未有公布完整的檢測機構名單。蘋果日報多番追問，食物及衛生局回覆說曾經先後指定10間私人化驗所，其中以 Prenetics 獲得分配最多17個檢測群組，估計獲近7000萬元，其次就是華星，預料獲得4800萬，中農排第三，預料可以獲得超過4700萬元。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冬季流感臨近，有家庭醫生預料今年到私家診所打流感疫苗的市民會較往年多三成，但是流感疫苗供應緊張，恐怕將會在12月會沒有貨，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有醫學界人士說，內地亦有疫苗供應不足現象，估計今個冬季的流感疫苗供應是全球短缺。《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計劃修例讓居住在內地的合資格香港選民投票，據了解當局已經有初步覆稿，打算短期內交給立法會審議。據了解，政府初步傾向在內地幾個城市設立實體票站，當地的香港選民投票之後，票站就會即場點票，再將結果匯報給香港的點票中心。至於內地出現賄選又如何處理，消息說現時的選舉舞弊條例覆蓋並沒有地域限制，但是如何派遣香港執法人員到內地跨境執法，當局仍然未有周詳方案。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熱帶風暴浪卡遠距離襲港，天文台在昨日早上5時40分當時浪卡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450公里，發出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並且在昨晚7時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是今年第二個8號信號，更加是60年來距港最遠的8號信號。天文台解釋，由於浪卡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本港部分高地和離岸海域都出現烈風，考慮到公眾安全，有需要發出8號信號。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居住在大灣區的港人理論上擁有投票權，但是不得不斟酌的是，境外投票肯定會衍生很多技術問題，最嚴重的是不排除貪污舞弊的可能性，既要研究法律問題，又需要擺平政治爭拗，有機會面臨司法覆核的挑戰。社評說，無論能不能夠成事，依法依規舉辦公平選舉是不該偏廢的原則。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本港疫情反反覆覆，加強檢測甚至採取強制檢測是具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有法律基礎、科學基礎。社評說，隨著本港公私營機構的檢測能力有較大提升，政府不應該再瞻前顧後，而要坐言起行，馬上推行強制檢測，務求盡快徹底控疫，為經濟民生恢復正常創造必要條件。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提到，深圳將香港爬過頭，林鄭月娥將原因講成是深圳人口土地比我們豐富，只是講出了事實的一半。香港起步比深圳早100年，若非管治無方，深圳或者未有這麼快趕過頭。林鄭月娥說，在內地講做事就做事，就能夠做到，而在香港要排除萬難才能夠做到，政論認為是為自己開脫的藉口。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中央近日推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賦權深圳在重點領域更多自主權，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承擔重任。社評說，深圳站上新起點，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來講是新的歷史機遇，香港攜手深圳謀發展，必定能夠創造新的輝煌。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嘅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喺小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第二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小榄。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 香港仔隧道落翻去湾仔啦，比较挤塞，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间歇性封闭措施。咁由于去香港仔隧道多车啦，咁影响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日港居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啦，咁连长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嗰段都系挤塞，咁车龙都系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挤塞，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象鼻山路落返去荃景围啦，近住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科学园。咁第一提你啦，水渠街通菜街交界嘅水管紧急工程咧，而家又做翻啦，咁所以咧都有封路措施啦，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去水渠道，去翻通菜街方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0月14日，本港增8宗确诊，2宗源头不明，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周。 香港管弦乐团一成员初步确诊，团员需检疫。 林郑月娥表示，不是很介意别人指深圳生产总值超越香港。 英国将引入三级疫情警戒系统，约翰逊称不想全国封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就讲了两个题目，包括就是最新的疫情，见到就有一个初步确诊涉及一个涉及香港管弦乐团的一个乐手。另外就也讲到了，就是有些消息就说劳工假要去到跟公众假期看齐，会分几耐呢？这些消息就说会分十年去加回那个五日假。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有司徒先生，早晨。早晨，司徒先生，系， 早晨，早晨，系， 请讲， 先生，系，主持你好啊。嗱，我就系南岭嚟嘅， 嗯， 咁我想发即系睇翻一啲个问题咧，其实回归咗几多年咧，系嘛？呢啲咁唔公平、歧视嘅政策，你话俾我听，仲要等十年，唔系啩？我想问啦，你哋政府咧，公务员咧，打工有冇假期噶？翻工使唔使要即系、就是、有补贴咧？有津贴咧？但我哋南岭冇喎。 嗯， 点解啊？ 有一个消息就话分， 点解？ 有一个消息就话分十年啦。咁 唔可以咯，即系你话讲十年，你讲紧多五日假期，一年我当你700蚊一日啦，你都系3500蚊一年啫嘛。喂，回归咁多年，要赚都赚尽啦。咁我想问啦，你嗰啲公共事业加价有冇问下我哋嘅负担能力咧？喂，我哋搵少咗噶，其实假期都少咗啦。 嗯， 系咪咁讲啊？点解仲要等十年？我想问呢个政府。 你呢個所謂共產黨係咪愛，即叫我哋愛國喎？ 嗯， 你回歸嗰啲廿幾年都極歧視緊我哋啲勞動階層喎、 啊。阿司徒先生做邊行啊？其實 我而家話俾你聽，我係做製造業，即係呢個食品。佢話嗰啲咩菠蘿包，哇多一日假期，喂多五日假期，兩個半三個半，你瞓醒未啊？嗰個僱主， 嗯， 你最大嘅成本嚟自咩嘢啊？你知唔知道？就係租金， 嗯， 同埋所謂嗰啲電燈油火蠟， 嗯。如果真係加五即係加翻呢五日咧，你覺得要幾耐加翻先至合理咧？ 你根本冇可能話你加幾多成本啦、啊！我唔驚，即係呢個香港呢、這個食品業或者係食物業咧，又話好大影響。 嗯， 鋪位根本冇可能增加啦、 嗯。 我唔驚啲人唔做咯。 嗯、 香港係七，或者係做咩啊？做食物業啫嘛，而家 咁 街都係鋪啊。 幾耐加翻呢五日俾你？你覺得合適咧？ 我覺得係要需要即刻啦，廿幾年啦。 嗯， 係咪啊？ 嗯， 你仲可講話嘅分十年？我想問下你哋政府有冇先？嗱，你政府如果話喂，我同我哋呢個南嶺睇齊，我冇問題。 嗯， 可唔可以啊？ 嗯，好，唔該曬司徒先生講到對呢個勞工假期，希望可以即係立即啦，盡快啦，加翻個五日嘅。再聽到位聽眾有張先生，早晨。 係，主持。 係，請講張先生。 我基本上都係同呢個我頭先已經打上嚟嗰個男人一模一樣。 嗯。 唔該，主持俾少少時間我。我哋以前不嬲系翻九至六嘅啫，或者最多系九，甚至乎九至五，跟住系九小时工作嘅，饭食中间食饭系包埋嘅。 嗯， 咁跟住九又放工之后做嗰三个钟，如果加班系公半，包埋你食饭，再随后再加班嗰两三个钟又相工或者二点五倍，假期系一定二点五倍嘅。 嗯， 你根本上头先你哋请嗰啲嘉宾讲紧啲乜嘢啫？佢哋由頭至尾今天嘅人工比緊你翻十二碼、十一二碼嗰啲，全部根本上就係以前嘅八個鐘頭嘅人工嚟嘅。佢哋已經賺到盡，而勞工假期以前根本上所謂藍領、白領，大家人工差唔多，只係辛苦少少嘅啫。 嗯， 大家有個尊嚴嘅。你呢個勞工假同呢個公眾假，你根本上由頭至尾揾緊老襯。 嗯， 中國嗰邊係翻五地工，以前我哋去翻外國公司嘅工咧，都係五地。又話而家今天進步，點解而家勞工工嗰邊全部都仲要勞工假，仲要翻足六日呢？反省下啦，唔該。 資方咧，佢即係啲老闆咧有個講法就話啊，係咪咁容易揾到替工啊？如果有人放咗假嘅話， 呢啲唔係替唔替工啊？唔該，去留意一下啲勞工處個炸嗰啲工咯、啊 嗯。 請一個校工，唔係學校嘅維修員，居然又話要做清潔啊，又要做雜工咁嘅形式。 嗯， 你俾幾多錢人工啊？咁一萬多少少，咁跟住要人哋做成四份工作，仲要翻跟幾多點啊？翻朝頭早七點鐘啊， 嗯， 放六點啊，呢啲咩工嚟噶？ 嗯， 喺一間何文田一間中學請嘅，我早輪我專登就去見嘅。 嗯， 唔該反省一下勞工處，唔好喺處將最低工資啊扭曲曬，最低工資係俾一啲所謂叫有需要某啲嘅人士保障佢入息，唔係俾一啲普通普羅大眾打工仔嗰啲嘅個價錢作為一個最低嘅。 嗯，好，唔該曬張生，佢講到即係都希望啦，盡快加翻嗰個勞工假同埋公眾假去睇齊嘅。轉一轉講另一個題目啦，咁啊見到咧之前喺選舉管理委員會咧就公布咗就住呢個延期2020年嘅立法會選舉咧有一個報告書，咁啊當中咧都提到咧係即係個報告講到咧香港選舉制度咧係冇初選機制嘅，咁又引述社會嘅意見咧就話係如果涉及大量嘅選民以及係參選人嘅初選，或者咧可能會誤導咗選民，咁啊認為當局咧係應該認真去研究議題，考慮係咪需要去規管嘅。咁啊，選管會亦都提到啦，四個處理選舉投訴單位咧，係一共接獲咗咧1037宗嘅投訴，當中861宗咧係同初選有關嘅。咁啊，呢個就令大家都諗啦，初選呢樣嘢究竟係容唔容許嘅咧？會唔會真係引起啲問題咧？長遠係咪真係可能會考慮會受到規管咧？請兩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早晨。 早晨，萧文。 早晨，文兆坚，讲下点睇啊？而家佢即系选管会嗰度就个报告就话，应该啊要研究一个议题，系咪要需要规管初选呢样嘢？点睇啊？你讲？ 我第一个听到感觉有错愕啦， 嗯， 因为选管会转咗态嘅，原本7月14号出过一个声明啦， 咁就當時講翻而家現實情況，就其實咧就唔係冇規管，就係冇法定嘅初選作為選舉程序一個法定部分，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係咪冇法例規管就唔係嘅？包括初選入面嘅所有開支咧，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入面嘅候選人定義啊，以及開支嘅申報咧，23条、37条，我冇記錯就係、是、都係有列明嘅。咁所以唔係冇任何嘅法，即係我知道佢講完之後咧，嗰份聲明之後咧，就俾咗左報啊啲親建制人士啊大力鞭撻啦。其實佢哋全部後者捉錯三神嘅，係有嘢規管到，不過佢唔係一個法定嘅程序。咁至於呢樣嘢係咪違法或者不義嘅事情咧？嗱，我覺得佢哋講嘅時候真係要小心啲啦，因為其實咧，全世界文明嘅社會啊，有選舉嘅社會都有初選咁滯嘅，尤其是民主國家。咁甚至香港嘅情況其實都有喎，民建聯冇初選咩？新民黨冇初選咩？佢哋仲勁添啦，講兩嘢夾佢走添啦。容海恩嗰次要選啊，咩夾佢走？其實倒翻轉，根據而家嘅法例，佢有機會涉嫌違法添喎，因為根據第七條、第九條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係任何脅迫行為、誘使或者威嚇都唔得噶嘛。 嗯， 咁到底佢嗰啲屬於咩行為啊？嗱，我覺得好奇怪，即係英管。唔应管嘅，佢就走咗去管咯，系错晒咯。 选管会提到佢话个初选可能会误导选民，呢个系咪一个理由咧？系咪真有误导到咧？可能 喂，第二讲次听唔到。 选管会就话咧，佢提到有个报告讲到话咧，即系大量选民同埋参选人嘅初选咧，或者可能会误导选民，呢个系咪理由啊？你觉得？ 我觉得呢个唔系理由咧，点会弄得错咧？都讲到明，根本香港初选嚟讲，其实系一种。政治或者政黨行為或者政治結盟嘅一種行為，互相篩選一個或者叫揾咗一個咧最受到市民歡迎嘅人出嚟去代表佢個陣營或者個政黨去參選，其實好合常嘅。最重要佢冇欺詐、冇蠱惑，亦都冇使橫手，咁我覺得係完全唔會出現到任何情況嘅。 嗯，因為的確咧，當時 而家佢有少妖魔化咁咯，即係因為倒翻轉咁講，我覺得最觸動到佢哋就係因為初選咧。是会令到嗰个阵营啊，无论建制定泛民啊，或者任何阵营，佢个选举胜算系好咗，因为你拣个好啲嘅人啊嘛，受多啲人支持嘅人啊嘛，系咪？ 嗯。 咁但系佢又奇怪、哦，佢而家就净规管一边，即系讲紧系民间初选就唔得，但正政党自己初选，包括建制派自己嗰啲嘅初选或者选择就得、哦。咁点解咧？ 佢好似冇讲清楚，即系讲个初选呢个字，而家都冇讲清楚所谓初选嘅定义系点啦。 我自己就唔系好介意咧，即系佢写得清楚啲有关嘅规则系点。因为其实我正我都提到啦，而家其实唔系冇规管嘅，系有规管。佢哋唔好讲到错咗概念。而家唔系一个法定程序入边嘅一个选择，即系简单讲，立法选举就立法选举。之前行嗰啲嘢咧就唔属于正式嘅选举程序。不过如果你经已认为自己系候选人。跟住你又做咗一啲選舉嘅行為，例如參與初選或者出咗宣傳啊，出個旗海等等呢啲開支，你應該要報啊嘛。如果唔係構成選舉不公啊嘛，呢個係重點啦。有冇構成選舉不公啊嘛？咁、所以點解佢要規管嗰啲部分就冇就哇？你使多幾百萬就唔計數，你冇着數。其實個概念係咁，係要保持選舉公平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只要喺呢點上面去做功夫就得。但係我點解我正話有咁嘅判斷呢，就係、是、你見到建制派或者中共陣營個講法咧，就全部集中咗係喺我哋呢一個嘅叫做民主派初選。其實佢冇話自己嗰啲黨外初選或者佢哋建制陣營初選係唔得喎。喂，其實全對我哋香港人最認知係咩啊？係西環初選啊嘛，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先？西走咗啲人點樣？有荷蘭水貴又好，或者國內唔知俾啲咩公職你，但我哋唔知背後佢有冇交換條件。但係呢啲行為。嘅表象係好明顯嘅，亦都經常有人提嘅喎。西環出咗手啊，協調咗，嗰啲協調係咪初選啊？點解嗰啲就得咧？ 但如果講 好奇怪，我覺得個針對性咧，好似係為咗要打擊某一個陣營咧，而冇咗法律概念啊。即係我覺得用法律概念討論，咪大家討論咯。只要個選舉係為咗公平，個結果係唔係為咗針對某一邊嘅勝算要低咗，我就覺得可以傾嘅。但係而家佢唔係咯。 但民主派嘅之前嘅七月嗰個初選咧，同頭先你講到話，即係譬如建制派一啲黨內嘅初選咧，係咪性質上有啲唔同咧？即係譬如係民主派初選可以俾其他普通嘅人，唔係黨員嘅都可以去參加呢個投票，會唔會真係引起一啲誤會，令人以為哦咁多人去街嗰度排隊咁樣？ 嗰個唔係真正嘅選舉嚟噶嘛，佢都講咗啦，係冇一個真正效力。譬如我初選贏咗，我都係初選贏咗啦，咁我係咪贏咗而家？ 我冇啦嘛，嗰、那個唔係法定噶嘛，嗰、那個只不過係你哋即係我哋自己內部認受咗，咁你就係代表呢個陣營可以出選嘅人啫嘛。咁點會市民會搞得亂呢？我真係唔覺得係。如果係，咁嗰日就唔係得六十萬人啦。投票人數160多萬，我哋嗰邊計埋建制派成200多、300萬人投票，係咪？有乜理由咁少人投票呢？ 另外都想問一問啦，關於境外投票，咁啊見到林鄭月娥啦，特首咧就喺之前咧接受傳媒訪問嗰陣咧，就講到喺內地嘅香港登記選民咧，就覺得可以投票，呢個係社會嘅訴求。亦都見到啲報章咧就話啦，即係喺內地合資格嘅香港選民投票咧，據悉啊，信報嘅講法就話，當局已經有初步嘅覆稿，打算喺短期之內咧交立法會嘅審議。咁啊見到《星島日報》咧就話咧，最快即係下個月就提個修例啦。你點睇內地或者境外可以投票呢樣嘢？ 其實同正話嗰個情況係同出一轍嘅。又係香港而家好似冇咗法律咁樣，冇咗法律精神咁樣。即係你任何修改，你有背後有套理念啊，有個統一性，同埋你要係普遍地 apply， 即係普遍地應用到先叫法律噶嘛。啊，而家佢好奇怪，我唔覺得呢個好似林鄭咁講係一個市民大眾嘅訴求，反而市民大眾好多人質疑，哇，法例上好多問題，點定義啊，點執行啊？我覺得反而係政權嘅渴求。呢、這個渴求係為咗要扭轉咗香港主流嘅民意咯，因為原本邊啲人可以投票有一個基本原則嘅香港，就係、是、定義邊個係選民啊嘛。而我哋過去嘅定義根據法律咧，就係佢長期喺香港居住嘅香港公民，佢有固定地址嘅。其實以前佢哋嗰啲國內翻嚟投票嘅大巴陣，本身已經係灰色地帶踩界噶，有唔少包括係喺香港嘅長者翻咗去廣東計劃攞綜援嗰啲，跟住佢香港都冇地址，間房署公屋交埋俾政府噶啦。其實佢係唔應該投票噶，根據法例，這個選舉事務處都冇話我哋錯噶。不過佢覺得喂好困難執行喎、啊，落到嚟我實際 check 嘅時候 check 唔到喎、啊，黑喺票站。所以其實呢個以前不嬲都係灰色地帶，而家佢將呢個灰色地帶或者佢哋定義以為自己嘅票倉變成咗咧集飛。咁啊好啦，如果你話香港境外根據法例，而家香港境外嘅公民都投得票啦，咁我就問啦，咁點解就淨係應用喺廣東省或者中國呢？而唔係整體喺香港境外嘅，包括台灣點解唔得咧？英美澳紐點解唔得咧？好多香港人嘅、哦，隨時一個地方都幾十萬港人嘅、哦，點解又唔得咧？嗱，佢講唔到個道理出嚟。第二個層面咧，法律概念嗰度就係點樣可以執行法例啊？執行到相關法例就係佢嗰個法例執行唔到嘅，而且都唔係合適嘅行為條例。我正話所講，我哋點樣喺國內執行？如果有人犯法，有人共票買票。咁點樣拉人啊？司法管轄權點樣？我揾兆堅翻到大陸點樣拉票啊？我翻唔翻得去大陸啊？我助選人派咗單張，我被拉啊？有冇公平選舉啊？呢啲係要答嘅，全部都冇答到。 頭先 咁，我覺得。 剛才講了幾樣嘢啦，即係首先就係話點解淨係譬如內地啊咁林鄭月娥接受訪問嗰陣咧，都話因為唔少港人咧喺內地居住同讀書，咁啊有因為呢個選舉嘅時候，如果近在咫尺都未能翻嚟投票咧，就唔得啦，應該安排翻啦。咁另外關於常住香港嗰個定義咧，星島嘅消息就話咧係應該按法例咧係選民需要提供一個香港嘅主要住址就得噶啦，就唔會特登改一個嘅通常在香港居住嗰個選民嗰個定義。你點睇呢個？ 嗱，嗰個係好大問題，呢個係合法地製造一個漏洞。嗰、那個地址可唔可以係咪一個真嘅咧？以前嘅定義就係嗰個係要住，佢個寫法其實係咁嘅，係主要居住地，主要居住地址啊，即係話有機會有香港人就想香港住到，我有兩三個地址噶嘛，可能係。咁、 okay. 你要定義你喺邊度，你翻去瞓嘅， 差唔多 留得最多時間嘅係咪？咁、但係而家唔係咯，而、 okay. 家係想洗個成個遊戲規則咁樣。 唔該曬，尹兆堅，同阿尹兆堅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由于乐手没有戴口罩，相信在患者周边的其他乐手有较高受感染风险，但是相信对观众的影响好微。 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乐手在表演之前可能要先接受检测，甚至可能要循环接受检测，确定没有带病毒才可以表演。对于有建议要求即使病征轻微人士到私家医生求诊，亦都需要强制接受测试。许树昌说，如果有患者已经有病征，但是仍然不肯接受测试，配合有罚则会较好。但是措施目的应该是鼓励有病征人士尽量使用社区检测设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宗是山东的本土病例，都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的个案。其余14宗确诊病例是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广东、上海和陕西。上海再多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8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由境外输入。381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611人确诊，4634人死亡，80736人康复出院。英国国会下议院认同政府针对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提出的新警示系统。新系统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中、高和非常高，適用於英格蘭地區，當地星期三生效。政府形容是平衡的系統。英國單日再多超過140人死於新型肺炎，宗數是之前一日的超過一倍。衛生官員說，長者確診個案增加，情況令人極度關注。工黨黨魁施紀賢建議採取俗稱切斷電路的措施，壓止病毒傳播，即是将抗疫限制措施收紧2至3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第二日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进行确认听证会。巴雷特说自己坚守法治，强调从未在个人生活和专业生涯当中将个人选择强加于别人身上。又说假如有人为了达到特定结果而安插法官到公堂之上，就是彻底违反司法独立。被问到假如下个月大选结果出现争议，要诉诸联邦最高法院仲裁，到时他会不会选择弃权作出决定，巴雷特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目前难以对此作出法律结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6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5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恒大16.04是跌3.3，腾讯控股566.5升9.5，阿里巴巴296.4升4.6，美团点评280.4升5.2，九毛九是报19.36是跌1.8，友邦保险81.45升1.15，吉利汽车16.86升4.4，小米集团22.75升5仙。中国平安82.65升3.5，工商银行4.18是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 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3点，跌67点。港金现价报1742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36美元，卖出18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架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咧系有坏车喺慢线嗰度嘅。咁而家龙尾去到大围隧道出口。重复多次啊，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咧系有坏车喺慢线嗰度。咁龙尾去到大围隧道出口。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咧亦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曼克顿山。咁亦都影响到咧青沙公路落。翻去连翔道挤塞，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噶。重复多次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曼克顿山，咁亦都影响到咧青沙公路落去连翔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第二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小榄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第二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仲有车龙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嘅。咁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同样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御龙居；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仲系挤塞，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排到去顺德中心下。确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咧都系繁忙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仲系车多。少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呢一段挤塞啦，龙尾去到象山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哋都好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2020年10月14日，本港增八宗确诊，两宗源头不明。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周， 香港管弦乐团一成员初步确诊，团员需检疫。 林郑月娥表示，不是很介意别人指深圳生产总值超越香港。 英国将引入三级疫情警戒系统，约翰逊称不想全国封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而家系9:40啊。头先就讲到啦，选举管理委员会咧之前有一个报告书发咗，就系、是、因为咧延期呢个2020年嘅立法会选举。咁喺报告书入面咧就提到关于初选啊，咁啊讲到香港嘅选举制度系冇初选啊，亦都引述社会意见就话，如果有大量选民以及参选人嘅初选咧，或者可能会误导选民啊，认为当局咧应该要认真研究呢个议题，考虑咧系咪有需要去管制。就以呢个议题你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亦都讲到啦，有一啲嘅报章嘅消息咧，都引述啦，就话啊，可能嚟紧咧会有呢个嘅境外投票或者内地投票。你又点睇呢啲消息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嘅，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主持，早晨大家好。 早晨周浩鼎，咁啊， 早晨早晨。 头先讲到初选啦，你点睇啊？而家即系选管会有个报告书话，可能需要去即系管制啊、监管佢，你点睇啊？呢个 系嗱，我就认为咧系必须要规管呢啲初选嘅。嗱、我哋睇到今次咧揽炒派咧就劳师动众咁搞咗呢次大型嘅初选，甚至乎所谓几十万人都出嚟去出过嚟去所谓参与啦。咁但係呢正如所讲呢，就係、是、话如果你一个咁大型嘅咁样嘅初选呢，好容易令到第一会令到市民误会啦，第二呢亦都其实某程度上一个咁大型嘅初选呢都係已经构成咗佢哋嘅选举工程嘅一部分。咁、如果都唔去規管呢类型咁样嘅初选呢，某程度上是等于纵容他们呢就在这里打矛波的，我自己觉得。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初选是有需要有系统地去做规管。咁你话至少我觉得如果你话有一个咁样嘅初选嘅做法，我觉得就算最简单嘅起码如果佢真係已经系选举工程嘅一部分，咁你选举开支都要计啦。咁呢个系一点。咁但另外一隻啦，如果你话严格啲嚟讲，就係话一个咁大型嘅初选已经系即系直情构成一个咁嘅选举工程嘅一部分，但係其实我哋嘅选举里面嚟讲呢，又本来唔系好应该容许呢啲咁嘅初选嘅处理嘅话呢，咁调返转头即系可能严谨啲就直情应该就唔准有呢啲初选嘅。咁但係即系究竟系用边一条线去画或者点样去处理呢，我觉得呢可以留待即系未来我哋希望我哋都要求选管会呢要再進一步咧係交代，咁但係我就認為咧係一定需要規管，咁同埋咧值得講嘅咧就係話，其實今次嘅初選咧中間都有牽涉一啲嘅參選嘅團體咧有涉嫌可能啊係違反咗國安法嘅，因為佢哋可能喺一啲嘅政綱裏面咧喺度表示嚇將香港咧從國家分裂出去，明示暗示咁去講又有，咁呢啲咧我覺得咧如果係有觸犯到國安法嘅話咧，當然我哋交俾執法機關去做。咁但係我哋睇到咧，的而且確今次即係攬炒派做一個咁樣嘅大型嘅初選咧，的確係問題重重嘅。所以咧，我認為咧都係有需要喺未來咧嚟講咧，係進行一個恰當嘅規管嘅。 咁另外都想問下啦，就係、是、其實建制派嗰度咧都有初選嘅喎，啲説法就話都有一啲初選，點解同即係民主派呢個唔同咧？係咪即係同樣都要規管埋咧？如果你話一個宣傳嘅平台嘅話， 嗱第一咧就我哋民建聯就冇搞初選嘅，過去咧即係如果做立法會選舉嚟講咧，我哋都係用一種即係黨內透過協商同埋最後中委會咧。決定跟住然之後去處理我哋嗰個參選團隊嘅安排，咁但係好明顯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攬炒派呢個今次嘅初選，你一睇到出嚟嘅話咧，就係佢又牽涉到幾十萬人又出嚟，可能去甚至乎佢用上嗰啲要借用一啲區議員嘅辦事處嚟做佢哋所謂嘅票站啦，咁其實等於咧佢嚟講咧，已經係牽涉同埋動用嘅資源同埋動用嘅整個嘅勞師動眾啊，應該咁講啊，咁所以呢個程度應該咁講咧，就完全就不能夠同日而語。咁但係我哋都係意思講啦，就係話最重要咧，就係如果一個咁大型嘅選舉工程裏面係有呢個咁嘅初選嘅一個咁嘅情況，又咁容易令到可能有啲市民咧感覺係混亂啊咁咧，咁我就覺得係應該要適當地去規管啦，即係呢個咧係真係有需要大家注意嘅。 即係你覺得係嗰個受眾，即係幾多人可以參與個選舉嘅問題，因為呢個同黨內嗰個初選咧，譬如有啲有其他黨派嘅黨內初選係有唔同嘅性質上，係咪咁啊？ 我諗都要睇返嗰個實際嘅情況啦。不過如果你話以我頭先剛才去睇呢，就係話你諗下喺攬炒派嘅角度，佢哋直情係最終個規模做到就係要幾十萬人都走出嚟去參與，咁跟住然之後又借用曬啲區議員嘅辦事處去票站，即係咁樣嘅規模，做到咁樣嘅規模嘅一種嘅所謂嘅初選，亦都如果你話唔係選舉工程嘅一部分就講唔過去嘅。咁但係就係正正因為而家我哋嘅法律上面嚟講睇嚟呢，就暫時嚟講呢好似冇乜特別應對呢啲初選嘅規管咁樣。咁所以變成呢佢哋呢就肆無忌憚咁樣去做。咁但係而家見到問題出現咗㗎啦。咁我覺得呢都應該政府係有責任呢要做返一啲恰當嘅措施，或者一啲修改法例呢，而去對呢啲咁樣嘅初選呢而進行一個規管。咁我覺得呢都係應該要咁做。 剛才尹兆堅呢，我哋都問過佢點睇啦，咁佢就話唔會，即係冇理由會誤會嘅，即係誤會咗真係一個即係選舉管理選舉事務處搞嗰個選舉啦，選委會搞嗰個選舉啦。因為呢佢話出嚟投民主派嗰個嘅初選都係講緊六十幾萬人，如果係嘅話誤會嘅話就唔會得咁少啦，咁佢又提過一樣咁嘅說法嘅。 我諗唔可以攞佢呢個說法嚟作準啦，佢亦都唔可能代表曬所有香港市民，佢係咪可以確保所有嘅即係當日嘅一啲嘅市民睇到呢個情況係咪真係冇誤會，佢有冇一刀切咁講曬呢？我又覺得唔可以咁樣講，即係我認為始終有呢個情況會有機會發生，咁呢個呢、okay. 就應該大家要理解嘅一個情況。咁、更重要呢就中間亦都牽涉到，我都再提啦。嗱因為中間點解有咁多呢啲誤會產生有機會呢？大家又知道呢喺呢個初選嘅過程呢，佢哋自己又走去攞嗰啲區議員辦事處攞嚟去做嗰啲票站。其實好老實講，即係呢個咁嘅，如果一個區議員辦事處究竟係咪可以攞嚟借俾佢哋嚟搞呢啲咁嘅所謂嘅初選嘅，根本同佢個區議員嘅職能都唔相配嘅。其實我都奇怪點解政府可以容許咁樣做。咁呢啲係咪就係以前因為啲規矩冇劃清楚，結果佢哋就攞呢啲漏洞可以去可以去大肆發圍咁去搞佢哋嘅初選呢？嗱，亦都調翻轉頭嚟講，如果呢啲區員嘅辦事處或者呢啲地方俾佢哋借用嚟搞初選嘅時候，就更加令人哋可能誤會，就覺得喂，係咪你其實已經係俾咗一個合法性呢種咁嘅初選嘅安排？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就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政府嗰個資源嘅處理同埋運用上面、應該要呢係嚴正咁樣處理翻。咁咧，呢個我覺得咧都係正本清源嘅，所以我都始終係覺得係有必要規管翻呢啲初選嘅。 明白。另外都想問一下周浩鼎啊，就係見到有啲報章嘅消息就話啦，即係政府嘅計劃咧係修例，俾一啲住喺內地嘅合資格香港選民係投票啦。咁啊，據悉咧，消息就話咧有咗初步嘅覆稿啊，信報嘅講法就話打算短期之內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對於境外或者內地可以即居內地嘅人士可以投票，你點睇啊？ 其實過去呢我哋民建聯都有提過呢方面嘅建議嘅，即係覺得其實而家我哋特別係好多香港市民而家喺內地呢，因為佢基於各種理由，例如佢工作啊咁樣讀書啊等等啦、各種理由都可能居住喺內地或者居住喺大灣區。咁其實好老實講呢，就應該要俾返佢哋一個投票嘅權利嘅，就唔應該話佢哋可能因為工作關係咁舉個例結果呢就可能冇得喺香港度投票，咁呢個亦都其實講唔過去嘅，因為佢哋都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咁我就覺得係應該要咁做。咁所以呢，我認為今次即係選管會要提出翻呢方面嘅概念，去運用翻一啲安排俾返喺內地居住嘅香港人去投票呢，我認為恰當亦都應該嘅。咁亦都呢，即係喺度展開多一句即係少少觀點呢，就係、其實過去我哋對於個選民登記嘅概念呢，就有個所謂通常居住嘅概念喺裏面，因為法例上都係即係講通常居住啦。咁但係通常居住呢，其實而家條例就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但係呢案例呢，法庭嘅案例就有一啲嘅比較寬鬆嘅講法嘅，即係例如話，其實只要你係因為一個目的喺一個地方度個居住嘅話呢，其實都可以視之為通常居住嘅，甚至乎可能你有一啲時間未必係喺嗰笪地方，可能你會離開一陣， 咁但係都有機會可以視之為通常居住，所以呢喺呢啲案例嚟講，甚至乎呢一個人呢可以即係喺一段時間裏面有兩個地方通常居住亦都有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睇返法庭嘅判例呢，如果用通常居住用法庭嘅案例嘅定義嚟講呢，對於香港人香港永久性居民喺內地度一啲時間佢居住咁，然之後佢行使佢個投票權呢，睇嚟亦都可以處理到嘅。咁所以呢度呢借呢個機會只係展述一下呢個法律觀點嘅啫。 如果真係喺內地投票呢，那個監察工作點樣做呢，一啲舞弊嘅行為又點樣可以個法律係涵蓋到呢，即係呢啲上到內地就未必可以涵蓋到，點樣處理呢、這個 嗱，照計咧，我哋而家喺內地都有一啲經貿辦事處嘅。咁其實好老實講，至於你話佢哋到時係咪借用呢辦事處，定還是另外再設有投票站，又或者會唔會係用郵寄嘅方式啊等等咧，我就覺得可以留待下一個階段，等政府有多啲嘅資訊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俾多啲意見。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可能我哋應該理論上嚟講都有一啲特派嘅人員咁去處理。呢一啲嘅投票嘅安排啦，即係監察嗰個投票嘅安排啦，咁但係至於你話細節嗰度咧，我就覺得可以等到下一階段咧，政府有再進一步嘅信息出嚟，或者真係正式有稿件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再做評論。咁但係我諗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同途徑應該可以處理到嘅。 我見到有啲話即係譬如星島嘅消息咧，就話喺香港係派員上去內地嘅票站工作啦，咁票站嘅秩序就考慮由內地的執法機關去負責的。你覺得譬如有一些工作涉及了內地的執法機關，會不會令到整個選舉的信心給人的信心是會下跌了或者怎樣？ 我又唔擔心話有內地有執法機關去協助維持秩序就會損害到個選舉個公信力，因為你呢個都係維持個選舉嘅秩序，同埋即係我哋都唔係應該去特登將內地嘅執法機關刻意去標籤成為係負面嘅，咁先會形成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嘅啫。我又覺得即係你話內地執法機關係協助嗰、那個中間嘅秩序嘅安排，我又唔覺得會因為咁而影響到嗰個選舉嘅公信力。咁我相反咧，我自己就比較實事求是咧，我認為最重要就係我哋如果喺內地設置到呢啲投票站嘅時候，最緊要清晰話到俾公眾知道究竟要點樣做。即係當時嘅內地嘅，即係喺當時嘅內地嘅香港居民，佢哋應該點樣做，就反而話清楚俾你聽啊！咁我覺得呢啲信息發放清楚，我就覺得唔會話因為剛才所講嘅係內地嘅執法機關協助維持秩序，就會打擊到公信力咯。我唔認同咁樣嘅，其實 咁頭先亦都講到嘅監票嗰個問題啦。即係如果一啲民主派嘅候選人咁，佢未必真係可以做到監票嘅工作喎喺內地咁。 我都正如我所讲啦，因为好多细节咧，我哋都会等到留待，即系可能有真正嗰个稿件嘅时候，我哋先再作评论咧，就可能好啲。咁但只不过我觉得咧，就系话其实而家我哋喺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當佢哋舉行選舉嘅時候，都有一啲所謂境外投票安排。咁我覺得其實係咪可以參照一下其他地區嘅做法，再作一啲定論呢？咁至少我就覺得唔會話唔會話因為冇先例嘅。如果你話有先例嘅好多，其實其他嘅地區做選舉都有境外投票安排。咁我覺得可以參考下人哋嘅做法係點，咁然後再作一個定論。咁就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公道啲咯。 好啊，唔該曬周浩鼎。咁周浩鼎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爭取時間睇下聽眾嘅電話先啦。有周先生嘅電話旁邊，早晨。胡先生，早晨，胡先生， 系啊， 早晨，胡先生，请讲。 系啊，小罗文，好耐冇听你把声喺你嘅时间出现。 嗯， 你好。我想讲一讲个劳工假期嘅。 嗯， 不过劳工假期咧，其实蓝领、白领咧，其实我觉得睇唔睇齐咧，我觉得唔系一个话最重要嘅，但系最重要就系嗰、那个工资咯。好似啱啱讲蓝领，今朝早一早有个蓝领嘅人喺度講到好怒氣，話佢要除房，但係其實有啲工種咧，其實基本上係冇話一定一個法定假期或者點樣，你之後補翻俾佢咪 OK 咯。呢一樣嘢我覺得最主要係僱主同埋僱員自己傾掂數嘅啫。你話如果每一樣嘢都係要政府去做一樣嘢去 規定咁樣去做嘅，好似之前最低工資咁，其實好多嘢你規定咗出嚟，好多人都走啦㗎啦。哦，好 ，OK， 我三個鐘頭，我今個請你三個鐘頭，跟住你過咗之後又咁咯。其實好多嘢，其實我覺得唔係話認真話太大幫到嘅。你話十年嘅 ，OK， 我俾時間俾你十年，我覺得十年時間應該可以完善嘅呢一樣嘢。我唔會，即係我會願意去等待嘅。即係我唔會好似之前有一個廚房嗰個先生咁樣講嘅，佢話即刻最好即刻。其實有啲嘢係冇，我覺得欲速則不達。 嗯。 仲多怨聲嘅啫，到時候其實好似當期嗱，我講多少少好快咁樣，好似當年李卓人先生咁啊，佢講出個最低工資嘅時候，最初期嘅時候，咁佢又幫啲老人家或者佢自己點都一推出咗嚟之後，哦好多做原本係做管理員啊或者點樣一啲老人家做到，即係年紀上咗可以做得到嘅工，突然之間嘭一聲冇咗，因為嗰啲好多。好簡單嘅小朋友可能中五中六嗰啲升咗，我嗰啲十零廿歲嗰啲已經做咗。 Okay. 你 好，唔該曬胡先生，仲有陳女士啊，我哋爭取時間聽埋。 你好啊， 請講。 我想話咧，我咧就唔係藍領個白領嚟嘅，但我覺得呢個要公平啲咯，你唔可以咁樣，你哋成日放咁多日假，人哋就冇得放咯。總之係要公平原則，咁多年啦，點解要再等十年呢？最多咪俾你等多三年，慢慢循序漸進咯。我又唔覺得即係要咁唔公平咯，對其他人，佢哋都有家庭都要照顧噶嘛。就 是、OK， 好，唔該曬陳女士。咁啊，頭先都講咗唔同嘅題目啦，有講到即係勞工價嗰個嘅問題咧，都講到一啲即係選舉嘅問題啦。咁啊，而家講天氣情況先，外面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係78%嘅。聽朝早咧，繼續8點咧會有千禧年代會就我喺度啦，繼續同大家主持住啦，可以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先聽一節咧一分鐘閱讀啊。咁啊，聽日再見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科学是乜嘢？点样研究科学？点解要学科学？科学素养的作者池内鸟是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名誉教授，本身是一位天文物理学者。他在书中对上述的问题提出了答案。 科学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尝试发现些什么并且验证发现的过程。之所以复杂，因为这个发现过程充满挑战性。发现和验证不同，发现的过程几乎全无方法或者流程可以遵从。大家如果有机会回顾不同科学的领域，就会明白重要的科学发现都是科学家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之下产生的顿悟。 科学素养这本书并没有将发现和验证这两个脉络明确地区分，但是作者池内鸟教授将他的研究人员分了擅长解决问题的微分型与发现问题的积分型。他强调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好奇心，只有多问点解才有机会获得重要的发现。 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差异颇大，但是目标一致，包括描述、解释、预测、控制，能够客观观察现象，才能够探究它的运作机制，能够了解机制才能够预测，能够预测才有机会控制和改变，让世界变得更加好。 作者池内鸟教授以他带有感情的笔锋分享科学研究者对于所见所闻的好奇转化为研究活动的过程。我认为这本书有助大家知道是什么又不知道什么，并且懂得科学运用的洞察力，直至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知道怎样在科学的立场思考和学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科学素养》，作者池内鸟，由经济新潮社出版。